些，闹钟住着你的脸，我恨你，好恨你，对不起，谢谢，孤独刺着我的背。 幸福已经确定。

这么说再见。

什么？心事向谁说？不肯回头，所有的爱都错过。别笑我懦弱，我始终不能抬头。为何人生淡薄？风雨之后，无所谓拥有。萍水相逢，你却给我那么多。你挡住寒冬，温暖只保留给我。风霜寂寞掉落在你的怀中，人生风景在游走，每当孤独我回首，你的爱总在不远地方等着我。岁月如流在穿梭，喜怒哀乐我闪烁，只有你在天涯尽头等着我。 十五个日子不好

桑田沧海，是否还有勇气去爱？ 也许是阿拉给的缘。

厮守。

潮湿。

放空了寂寞，好了，坚强外表下我脆弱，情人节开始时长，别人庆祝我却很失落，秋天过了，冬天漫长，欢愉而感伤，我们天真勇敢，我们追求的梦想，舍不得也只能收藏旅行的算了，我怎么办，寂寞了谁在身旁，心情变得好复杂，想他念他，一个人你害怕吗，细数过满天星光，说好永远不分开，多假多假多假， 需要。

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，在我感情的封锁区，有关于你绝口不提，没嫌弃。